经典。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我叫何歌新，退休公务员。我诵读的作品是《月亮与六便士》。追逐梦想就是追逐自己的厄运。在满地都是六便士的街上，他抬起头看到了月光。世界上只有少数人能够最终达到自己的理想。我们的生活很单纯，很简朴，我们并不野心勃勃。如果说我们也有骄傲的话，那是因为在想到通过双手获得的劳动成果时的骄傲。我们对别人既不嫉妒，更不怀恨。哎，我亲爱的先生，有人认为劳动的幸福是句空话，对我说来可不是这样。我深深感到这句话的重要意义。我是个很幸福的人。 欢迎大家在诵读小站小程序里面上传自己的朗读作品，参与寻找诵读人评选。高人气诵读人还将获得由节目组提供的精美礼品，期待您的参与。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好歌会说话，会说话。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 好歌会说话。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啊，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这个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从声音听出来哈，中招了，感冒了，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不要被我传染了。那么相信很多喜欢中国摇滚乐的朋友呢，对于中国火这三个字呢不陌生，是吧？这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国内最具影响力的摇滚品牌，那么对于当时国内摇滚乐的推广呢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那么今天我们的经典唱片秀就来跟各位分享魔岩唱片发行的专辑《中国火》。那么这是这个系列的第一张 CD， 也是名气最大的一张。欢迎各位呢依然是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就好。 那么这张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呢，是来自张楚演唱的《姐姐》，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就是因为这首歌呢，专辑《中国火》的策划者张培仁才决定一定要签下张楚。那么当时呢，张培仁是邀请了默默无闻的贾敏树担任唱片的制作人。后来呢，两人就不停地去听这样的小样，直到将近一年之后，大概就是1990年1月份，张培仁呢走在北京的大街上，挂了一副耳机，听着张楚的小样，听到《姐姐》这歌的时候呢，非常的感动，差点落泪，于是呢赶紧回到公司，用最快的速度把张楚呢给约了出来，并且呢很直接的表现出了我要把你签下来。一起来重温张楚的这一首《姐姐》。 站在路上眼睛不眨，我的心跳还很温柔，你该表扬我说今天很听话，我的衣服有些大了，你说我看起来挺嘎，我知道我站在人群里挺傻，我的爹他总在喝酒，是个混球，在死之前他不会再伤心，不再动拳头，他坐在楼梯上也已经苍老，已不是对手，感到要被欺骗之前，自己总是做不伟大，听不到他们说什么，只是想人要孤单容易尴尬，面对我前面的人群，我得穿过而且潇洒，我知道你在旁边看着挺假，姐姐我看见你眼里的泪水，你想忘掉那侮辱你的男人到底是谁，他们告诉我女人很温柔很爱流，我的爹他总在喝酒，是个混球，在死之前他不会再伤心，不再动拳头，他坐在楼梯上面已经苍老，已不是对手，想回家，牵着我的手，我有些困了，哦姐。 姐姐，来自张楚，夜半琵琶说，那一年结束了高考，处理掉了所有的复习材料，但还是感觉胸中有一种压抑不住的气，于是呢跑回家把录音机开到最大，唱了一遍姐姐才舒服。张培仁呢，原本是滚石唱片旗下的一名音乐制作人，主要是负责唱片的宣传文案。那么相比之下呢，那个时期的张培仁的名气不如后来那么大。不过呢，在公司的内部他还是很受尊敬的，因为滚石唱片的辉煌呢，很大一部分都是他和李宗盛一起缔造的。当时呢，李宗盛唱了一首歌叫《和自己赛跑的人》，歌中的一句话呢，就是亲爱的 Landy， 我的弟弟，你很少赢过别人，但是这一次你超越自己，是吧？喜欢这首歌的朋友一定对这一句歌词有印象。那么其中唱到的这个 Landy 就是张培仁。不过呢，歌曲发行之后，大家对于张培仁还是不那么熟悉，大部分内地的听众熟悉他还是因为后来他成立了魔岩唱片，推出了中国火，并且呢扶持了很多摇滚音乐人，帮他们发行了专辑。继续来听歌，来自专辑中国火的第二首歌，来自面孔乐队的给我一点爱。给我一点爱，来自面孔乐队。其实呢，早在张培仁在滚石唱片担任制作人之时呢，就想发掘新的音乐形式。 当时呢，在我国台湾地区主流的华语流行音乐只有抒情和偶像两个样。当时呢，大部分人都把摇滚乐视作洪水猛兽，认为呢那是当下文化里不该存在的一种。但是呢，张培仁不这么认为，他认为，年轻人，他甚至觉得自己的心里就存在着莫名的这样一种压抑。那么压抑呢，会变成愤怒。那么这种愤怒呢，只有在摇滚乐当中，他觉得才有机会得到释放。所以说呢，就非常期待能够看到摇滚乐被人们的重视。继续来听歌，中国火当中的来自 ADO 乐队的《我不能随便说》。来自 ADO 乐队的《我不能随便说》。左岸说，喜欢摇滚乐就是因为黑豹乐队的无地自容，不管是歌词还是旋律，在我看来，即使放在今天也是一等一的好。张培仁产生来内地寻求摇滚乐未来的想法呢，是在1988年左右，当时呢他还在滚石唱片，他觉得在商业方面呢，或者是在一些人文方面，滚石唱片已经做得很好了，但是呢，他想要找到更解放一些的音乐形式和创作状态。那么，根据刚才我们也分享的那个情况嘛，在我国台湾地区呢，想要实现这一点呢，比较困难。后来呢，想来想去，要不来北京试试吧？那选择这儿的原因呢，有很多。首先是改革开放后呢，这儿的环境会更好了；其次呢，就是这个城市呢，有足够的生命力和文化竞争力；最后一点呢，是个人原因。因为他的祖籍就是北京的。一起来分享专辑《中国火》当中的第四首歌，来自赵刚的《永久的等你》。

而且呢，就是他呢，纯粹是凭着自己的一腔热血在做唱片。但是呢，公司的财务管理不是他们擅长的部分，而且呢，他们做的音乐在当时看来还是比较另类、比较前卫的。所以说，在工作环境之上呢，愿意认同这种音乐的人，相比之下还很少。所以说呢，一直以来他们都很难做一个长期的计划，并且进行落实。我们都知道，在1994年的12月17号，魔岩唱片旗下的歌手们，在我国香港的红磡体育馆举办了中国摇滚乐势力的演唱会。当时呢，这个张培仁和魔岩唱片旗下的歌手们觉得自己呢，已经走到了一个全新的地方，正打算思考未来的发展方向之时，滚石唱片呢，突然宣布了新的政策，希望张培仁能够回到台湾。为了说服他回去，公司的财务部门准备了很多材料，于是呢，张培仁只得顺从公司的安排。可是呢，当时他回去的时候就暗下决心，3年之后一定要积累足够的资金再回北京。同时呢，他把中国火的品牌交给了另外一个滚石唱片的同事。但是呢，由于这中间存在很多对于音乐对人的观点的差异，所以说最后呢，这个品牌并没有能够长久的存在下去。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歌吧，来自中国火这张专辑当中的第7首歌，由黑豹乐队带来的很经典的别曲糟蹋。那么这首歌呢，长度达到了7分多钟，是一首值得人们一听再听的这样的经典歌曲。那么主体的音乐风格呢，给人的是一种悲凉哀痛的情绪，来渲染什么呢？渲染战争对于人类和我们这个世界带来的无情和残酷。那么从歌词配乐再到整体的这样的气氛和感觉，足以能让每一个人听到这首歌的人都能够感觉到其中的苦楚和悲悯。那么这一点呢，我们也不能不承认，黑豹真的是那个时期最为经典的乐队了。一起来分享来自黑豹乐队的别曲糟蹋。 别去糟蹋，来自黑豹乐队。琪琪说，张培仁是一个很有市场眼光的音乐制作人，当年呢他也帮过老崔，那个时候呢很多海外的演出都是他帮着老崔张罗的。子全不全说，记得当年魔岩三杰横空出世的时候，有一个特别喜欢他们的一个朋友，给我呢一首一首的放他们的歌，放完之后呢又一首一首的挨个分析，从配乐到歌词，从乐队到制作人，那是我见过的可以说是对音乐最爱的真心的人了。虽然说呢当年张培仁是很想重新杀回北京的，但是呢阴差阳错，中间发生了好多好多的事情，就一直没有再回来。那么一直到2001年，他发现昔日的摇滚梦已经没法实现了，于是呢他也就离开了滚石唱片。当时呢张培仁是有一些自责的，觉得当年自己一走了之，对于旗下的歌手或者说是对于这些朋友们来说，真的是很亏欠一个正式的道歉。毕竟在当时的环境之下呢，很多事情不是几句话就能够说得很清楚的。那么后来呢他也给那些老朋友写了一封信，算是对他们的歉意。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曲啊，这应该是我们所有的节目当中下半段分享的最少的歌曲的数量的一期节目了哈。那么这首歌呢是来自唐朝乐队的《飞翔鸟》。虽然说唐朝乐队的歌曲呢排在这张专辑的最后，但其实他们是张培仁签约的第一个乐队。当时呢是1989年的冬天，张培仁呢第一次来到北京，通过朋友的介绍，在王府井的咖啡厅里见到了唐朝乐队。这几位呢长发飘飘，彪形大汉，因为都是1米8以上嘛。那看见了之后呢，张培仁就从心里有一种仰慕之意，就觉得呢大伙真的是可以变成朋友的。那么那天聊天的时候呢，双方聊的也都很投机，张培仁发现这支乐队所做的事情，那也正是自己一直要去做的事情，但是呢还没有做，所以说呢不久之后双方就签下了合约。好吧，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的就是这一首《飞翔鸟》，也是一首超长的歌，但是呢非常值得我们去听完。我是英超，感谢各位的陪伴收听，稍后是小说联播，今晚10点说电影，为大家带来的是《望乡》。明天同一时间北京文艺广播再会了。